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85集，镜像。龙身停住脚步，他没有听见阴雨与藤川的交谈。之所以停下来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这个镜像空间内，每走一步，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镜像空间里。这些空间一个套着一个，永无穷尽，而他也最终会被困在空间的最深处，再也无法挣脱结界。 雷音，你在哪？ 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 每个镜像里的李应都同时回答，无数个同样的声音层层叠叠，就像许多人同时发声。每个李应离龙身都不远，但龙身永远无法走到对方那里，因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距离肉眼看起来并不长，实际却无限遥远，犹如人在地球上看见星星，仿佛与日月同高，可实际却是几亿光年外的星体。 丁兰呢？ 这个问题他刚才已经问过了，现在又重新问了一遍。 丁哥他已经死了。 死了。 又是无数声声音响起，龙身快速旋身，锐利的视线在上下左右几十个上百个李应身上扫过，似要观察每个人的神情，从中辨出真伪。镜子的另一边，阴雨似乎看出他的意图，不由露出笑容。 龙局长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这么多个李应，你真能辨别出来吗？如果他们全是假的呢？ 那我就杀。 龙身手上的剑光骤然大亮，剑芒分作几个方向朝各个镜像飞掠而去，目标直指镜像之中的李应。剑光所到之处，镜像纷纷破碎，碎片在他的周身落下，碎片之后仿佛回归本真世界，但李应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吴炳天。对方在骷髅血海中艰难前行，提着鞭子一次又一次地将奔涌而来的魔物打飞，而那些魔物落入血海之中又会再度复活，永远也杀不完。吴炳天脸色苍白，身上已经多出了不少伤口，他的脖子甚至也被魔物抓出了几道，在汩汩流着血。吴炳天是个官迷，但并不代表他只会溜须拍马。特管局的正局以下，无不是真刀真枪升上来的。如果吴炳天成天只会逢迎上司，那么就算他是茅山掌教的身份，也没办法服众。他能与龙身、宋志存并列为副局长之位，就意味着他的能力很强。至于强到什么地步，冬至他们这些新人可能了解不深，但龙身曾与他一道在长江下面探寻过沉船遗迹。当时吴炳天只身一人，无需任何潜水工具，就可以在水下闭气将近一个小时，顺带解决一只水妖。但如此之强的吴炳天，现在却被困在了血海之中，手脚俱被魔气缠住，俨然的强弩之末，无法再动弹分毫。还有无数的魔气朝他涌去，生死危机就在眼前。吴炳天转过头看见龙身，不由大喜。 救我，龙身！ 龙身凝视着对方。吴炳天见他不动，惊怒交加。 龙身，快救我呀！ 龙身终于动了，剑光从他手中急射而出，直直撞向吴炳天。吴炳天震惊地看着剑光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最终被光芒淹没。光芒覆盖血海，魔气哀嚎着灰飞烟灭，连带着吴炳天也完全消失在了白光之中。 龙局长，看不出你的心这么狠，连同伴也杀。果然气灵化人，就不会有凡人那些累赘无用的感情吧？ 龙身没有回答，他静静站立，等待白光铺开，将那一片血海一点点吞噬。阴雨也不在意他回答与否，继续说自己的话。 龙局长，我也有一个气灵， 是金银瓶文琴所画，但他居然对敌人动了情，最后竟不惜自毁。难道不是所有器灵都应该像您这样冷血无情的吗？ 白光燃烧的边缘，血海一点点消失，随后露出血海下面的另一番景象。四面环海的孤岛，树木高大阴森，青苔爬满树底，有人从远处飞奔而来，身影模糊而渺小，但龙山一眼就认出来了， 是冬至。 冬至奔跑的速度很快，显然是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他。他手里提着长手剑，脸上还沾着血污，也许刚刚从一场激战中脱身。 师父，师父！ 对方遥遥的也看见了龙身，一愣之后惊喜交加，一面朝他这边跑来，秀气的眼睛里有着熟悉的亮光，即使不去看，龙身也能在脑海里勾勒出那双眼睛笑起来的模样，弯弯的，连带着眉毛也柔和下来。龙身喜欢看那双眼睛带笑的样子，像能点亮世界，无忧无虑。但那并不意味着没心没肺，盲目乐观。冬至只会用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生活，包括生活里面的人与事。他就像一个小太阳，虽然自觉平凡，却总会散发温暖，温暖他人，也温暖了龙身。啊！就在龙身眨眼的瞬间，冬至发出一声惨叫，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，将冬至压在地上。那是一只长着鹰翅鹰爪的妖兽，它有着女人的身躯和面孔，头发长长的盖住半边脸庞，却像枯草一样狂放粗犷。妖兽长长的爪子刺入冬至的双肩，血霎时喷溅出来，甚至有几滴溅到了龙身脸上，温热腥甜。 师父， 冬至力竭倒地，连长手剑都脱手而出，掉在了地上。他哀哀地扬起修长的脖梗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师父就近在咫尺，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妖兽撕咬而死，也不肯伸出援手。龙身对上冬至惊痛的眼睛，从前记忆里的表情此刻换作难以置信。对方甚至伸出伤痕累累的手，似乎想要够他的衣角。 师父， 龙身心头一揪，在自己都还未意识到的情况下，手已经先于理智伸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变骨突生，冬至所有的哀痛忽然化为诡异古怪的笑容。对方趁势抓住龙身的手，往自己的方向狠狠一拽。龙身想要抽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周围景物再度发生变化。 原来龙局长的弱点是徒弟。 随着阴雨这一声，白茫茫的迷雾从不知名处涌来，黑色魔雾随云而动，四处穿梭，呼啸嚎叫，永无止歇。龙身手指微动，周身倏地被剑光罩住，将所有的魔气隔绝在外。但魔气纷涌而来，迅速聚拢，将剑光死死压住。剑光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似与魔气艰难拉锯，彼此相持不下。藤川葵忍不住说道， 阴雨阁下，是否需要我趁机出手将他彻底消灭？ 这些魔气暂时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 藤川葵有些诧异，在他看来，龙身刚才被攻破心房之后，随即又被套入了另外一个镜像陷阱，现在失了先机，已经很难反胜了。但就在阴雨话音刚落之时，龙身周身的剑光骤然炸开，极致的光亮夺目耀眼，连带镜面也透出了刺眼的光芒。藤川葵下意识地侧头抬手遮眼，连阴雨也不由地发出了一个无意义的音节，似有点疑惑。镜面里传来龙身的声音， 原来你在这里。 龙身的语调很慢，几乎一字一顿，声量也并不高，但阴雨却脸色微变。 阴雨阁下，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